预警地图来了，你怎么对抗超凶冷的空气呢？咱们到酒吧里听听小花、小柱、大磊怎么聊。哎，我有一个这个技术难题想问一下。 说。 能解答了吗？ 就是了，你这么冲。 技术员。技术员，说吧。 那你得把科学道理给我讲讲啊。 绝对没问题。我们是以科学为依据，以事实为准绳。 好吧，那我问一下啊，就是冬天你穿秋衣秋裤的时候，你觉得是把秋衣塞到秋裤里好呢，还是秋衣放在秋裤外面好呢？ 这得看风大小，风大秋衣就在秋裤里头，风小秋衣可以在秋裤外头。 你习惯是秋衣放在秋裤里面呢？ 对， 还是 穿在秋裤里？ 对啊， 对。 秋衣塞的那不显得这个腰这块别别扭扭了吗？ 系皮带呀， 已经这样了，还有必要显什么腰啊？ 系皮带呀，啪把皮带往一扣，什么 秋裤上系皮带了，外裤还系不系？ 外头外头，大皮带， 秋裤系皮带， 讲究主。 哎呦， 不怕不会过， 就怕系不住。 其实咱们之前也说过，为什么穿秋裤，对吧？ 对呀、啊， 说这个膝盖是负重关节， 防风， 最怕冷、 白纸。 这个人体机能说这个里边有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啊，什么血液吞噬、细胞增生、肌纤维嘴炎什么的，反正中年之后会陆续发病，所以你一定要穿好秋裤。 哎， 要做到宁可一日不耍酷，不可一日无秋裤。 对， 仰天大笑出门去，平平安安把家还。 这里没秋裤啊， 你穿着秋裤呢，就是这个暗裤。 这名画里没有秋裤俩字啊。仰天大笑出门去，平平安安把家还。这里哪有秋裤？是不是？ 有啊有啊，就是你就跟你穿衣服似的，你把秋裤穿在外裤的外边吗？ 那倒没有。 还是的，只暗。你把秋衣穿在西装外头吗？ 没有， 暗着的。 你体会啊。 他这仰天大笑出门去，平平安安回家来，里边有暗裤。 你接个上句听吧，是不是？ 上句是什么呀？ 哎，宁可一日不耍酷，不可一日无秋裤嘛。 这四句是挨着的，这四句挨着太难听了啊。宁可一日不耍酷，不可一日无秋裤，仰天大笑出门去，平平安安回家来，这四句挨着吗？ 不是，你现在 较真啊， 你这么说根本体现不出来这几句话的意义。你得穿着秋裤说。 以前你没这么矫情啊。 没有穿着秋裤了吗？ 是 带绳的秋裤。 做学问得严谨啊。 改技术员 啊。你当学问那么做的呀？ 你当笑话这么说的？ 我错了。 哎，算算算，我改一个啊。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裤，怎么样？ 一日不见好，如隔三秋裤。 如隔三枪秋衣秋裤。 我再给你加点虚字。 咱别加虚，一天不见好，赶紧找大夫。 找大夫不成了，已经。 干嘛如隔三秋裤啊？ 不见好就因为没穿秋裤。 不是，我这更得较真了。你又当笑话说的。 那现在我问你。到底什么时候才是应该穿秋裤？咱不能说今天号召大家穿秋裤啦， 没有的秋裤令， 对吧？没有秋裤令，国家也不会给 紧急穿秋裤通知。 对对对，它不像供暖一样哈，定好11月15号必须供。这个你怎么来确定什么时候该穿呢？ 那因人而异， 想穿就穿。 这鞋合适不合适，只有脚知道。 哎， 腿冷不冷， 只有秋裤知道。 大概起一个咱们健康的标准，大概什么时候应该穿秋裤呢？ 王大磊是6月都不脱，是寒腿。 出门啊就得穿秋裤。 你比如说现在看日期不准了，对吧？以前说到寒露， 你听我的， 就应该穿秋裤。 是，你多打电话不给送大闸蟹，你就穿秋裤。 哦， 那得十。 大闸蟹一下季，这马上就穿秋裤。 那是 11月左右吧？ 哦，11月左右。 嗯。 一般有强冷空气侵袭，这个时候应该是穿秋衣秋裤。不过呢，目前看呢也不那么准了。 对呀，现在全球气温变暖，可能就得往后拖延。 你看现在已经过了寒露和立冬两个节气了，哎，你说这个温度上面你就没有考量考量吗？ 温度上我考量什么？那供暖不都说了吗？ 这跟地区也不一样。你说你是在哈尔滨， 哎，三亚， 你是在北京，对，你是在三亚。 有一个科学分析说，低于10摄氏度。就应该穿秋裤。 哦，哎，那人也不一样。你比如说他常年生活在寒冷季节， 小花的意思 啊， 就是白天无所谓，到晚上得穿秋裤。 哎，那古代人呢？ 其实古代人有类似秋衣秋裤的东西，只不过呢他们是不如你啊。 哦，不配绳。 是这样，就是 没那么好的材质。 先秦的时候没棉花， 那怎么办？秋裤好像也不塞棉花。你说塞棉花，棉裤 没法穿棉质的这种东西、啊。 对对，它只能就是没有那么御寒的厚衣服。 棉多暖和，你想？ 对， 穿在身上又柔和，贴着你的这个 肌肤、 啊、肌肤弄点夹层你更暖和了。 对呀、啊、你说 古人那没棉花呀， 你说大冬至的那天你穿上军旅浴衣，然后外头一走，哗楞哗楞哗楞哗楞、 真是你穿金属片， 对，走大街直接给我埋了。 就所以他们就只能穿那种夹紧的丝锦，或者冲一些粗麻、 粗麻呀，磨得慌，紧的东西刚穿上时候是凉的，都不舒服。 那已然是当时很好的这个湿袍了。不过呢，那个时候古人呢，有一点他是真暖和，披兽皮，就是皮衣呀、 哦，貂， 哎，貂啊，虎皮呀、啊。 哎，大姐，这虎皮要、啊、披在身上还走了道啊？ 熊皮扎哪呀？ 不是，孙悟空不是就弄一虎皮裙吗？你看他穿秋裤吗？ 他还有一身毛呢， 他一天都是毛裤，还要什么秋裤啊？ 再说他往印度走越热呀，要什么秋裤啊？ 干嘛孙悟空啊，连猪八戒都没穿过秋裤。 他有毛吗？ 有有有， 还有肉。 那就古人得多吃。 对， 不过到了魏晋的时候呢，就比这个先秦强点了。魏晋那时候穿鹤氅，氅啊，他们用仙鹤的羽毛做成披肩， 鹤毛衣， 暖和多了，是不是？ 哟，就有几个鸟的毛就暖和呀。 哎，你鸟 就是因为那个氅，它有包裹的作用。 嗯， 哎，把这人都包起来了，风打不透了，把脑袋露外头。 有空气的隔离，带夹层了。 哦，夹心的。 你想，你氅包在自己的身上的时候，是不是人体跟氅之间有一个空气夹层？ 嗯，对， 这个就保暖了。当然，他们还有一种围在腰里的，叫腰襦。其实可以理解成护腰，对不对？冬天呢，你要腰受了寒以后啊，整个就是脊椎啊都会难受的。这个襦裙就是说这个腰围，剩于唐朝，襦裙也分什么里子、夹层，加上锦絮， 反正就是弄得厚实一点，让腰那儿暖和点。哎，那襦裙是不是就是外头跟那个草皮子似的围着，往外翻，完里边还能插东西？反正你们听懂我说那意思了，就没形容出来。那没听懂啊？ 你说这是貂囊吧？ 就是把褥子裹腰上了， 差不多，我感觉就是那个意思。 嗯， 但是说是穿着也挺美的。其实我觉得真的美的是什么呢？我是特别想戴古人的那个昭君套，就是帽套啊。 啊，我明白了， 昭君帽衫呗，你就说。 哎，可以这么理解。 它就是可能是厚实，能保暖，它就是又起到帽子的作用， 可好看了。 披风加一个帽子吧。 哦、对，一遮你的脸都小了，就是那个动物皮毛做的女士帽子。 嗯， 狗皮帽子。 嗯， 昭君出塞，看那形象没有？围一圈，脑门上围一圈，露出发髻来，没顶儿。 我怎么觉得还是取经去勒那金箍啊？ 《西游记》 就是古话讲叫"髻下额上"，髻就是发髻的髻，额就是额头的额，不是额啊。 你刚才不说 额头的额？ 髻下额上， 嗯， 髻的下额上。 王大磊啊， 嗯， 你呀、 啊，还是。欠穿秋裤， 你就应该去出赛去，你带一回你就知道了。 你告诉我，我哪儿是赛？我出哪儿算出赛？ 你要是姓王，你就直接叫昭君就行， 你就昭凡也行。就这种帽套，在明代的时候叫卧兔，好像这围一个小兔似的，是不是这感觉？ 哦， 貂皮的就叫貂皮卧兔，哎， 哦， 也可能是那个水塔 叫卧塔， 海塔卧兔。 哦，要是兔毛的呢？ 兔毛就兔兔卧兔呗。 怎那么多兔啊？ 后来为了暖和，还有什么斗篷是吧？有叫一口钟的，还叫一果园的，你就想象那形象吧，往里一蹲， 厕所啊，往里蹲个吧， 往里蹲，谁也找不着你。 对， 这往里一套，这往里蹲个吧， 它就是有包裹的作用。 一口钟是不是这种感觉？ 小帐篷， 哎， 王大给这写上破烂溜丢一口钟， 还有一果园呢， 对，还有一德格呢。 但是我是觉得古人啊，大雪天里啊，你戴着斗笠，穿着斗篷，出门去踏雪寻梅， 哇，都这天人家待会儿不好吗？非得出去？ 哎，古人讲究这种风雅做法。 你家冷啊，你不得烧煤吗？你非得踏雪 暖和暖和， 踏雪寻梅去。 哪有那个独钓寒江雪这么一幕？那不然？ 对呀、啊，你不寻煤去，家里烧什么？ 哦， 哪个煤呀、啊？ 找矿 的煤呀、啊？ 人家寻的是梅花。 哦，梅花啊， 嗯。 凌寒独自开，知道吗？ 我以为选那无烟煤去了呢。 不聊了， 这个咱还说说秋裤的事儿吧，是不是该穿秋裤了？哎， 就是、 你穿了吗？ 穿了。 小花穿了吗？ 还在 犹豫当中。 哎，再停两天，再停两天， 再停两天。 要不怎么显得比你们身体好啊？ 就靠这个。 哎呦， 直接穿一口钟。 但是我觉得呢，我也给你们建议一下啊，市场上的秋裤材质很多，我想必二位在11月11号那天也淘了不少的秋裤啊。可是呢，有一条鹰咬柱在我面前打开，我当时是后退三步啊。 这个味儿啊， 我打开的是那包装。 小孩，你说你为什么后退三步？ 怕 瞧不真着， 离太近了是吧？ 这是内衣，我不方便看。他是无所谓， 小花 一撕， 小花 一来， 秋裤有什么不方便看？ 不方便， 他只要没穿过的。 No， 秋裤不是人参果， 商场里有的是，摆那儿有什么不方便看的？ 不方便，不方便， 封建。封建小残余， 但是呢，我确实问了一下，我说我远远的啊，我背过身去问的啊。 对，藏好了吗？ 我说这个什么材质啊？看着好像不妙啊。 你先看我什么材质看着妙吧。 你要选秋裤也选纯棉的啊，透气性好的。你这个好像是涤纶呢。 你不没看吗？你怎么知道涤纶的？你背过身都知道涤纶了。 你耳朵一摸这个，滋啦滋啦。 啊，有静电的声音。 静电专业户啊，俗称涤纶的秋裤是啊，我告诉你，刺激你， 怎么没电死他呢？ 我也提醒二位啊，王大雷也是，不要买这个羊绒秋裤，虽然是很保暖，但是过敏的你不能直接穿呐。 我可以裹上一层再穿呢。 我也提醒一下洋洋他们，紧身的秋裤最好也少买，因为太紧身的话，血液不流通，越穿越冷。 那不是，他为显着身体瘦嘛，他拿着紧身秋裤让这肌肉紧缩一点啊。 嗯，是可以理解，但是呢，血要是给勒上了啊，这箍点你过不去的时候， 容易坏死。 你下箍点是不是特冷？所以秋裤要松紧适度，贴身但不紧身。面料以纯棉等植物纤维为宜啊。款式方面，如果你们二位膝盖不好，腹部怕冷，最好那有加厚处理。 对， 然后呢，腰呢一直能蹬到这个盖窝底下，就省穿秋衣了。 口袋， 那就有点那个一口钟的意思了。哎，其实啊，说到这些秋衣秋裤啊，你们就是没好好看书。 小花，秋衣秋裤看什么书？秋衣大全， 《红楼梦》啊， 《红楼梦》秋裤大全。 你看《红楼梦》的时候，净看他俩谈恋爱喽。 谁没人看《红楼梦》里的秋裤啊？ 他俩又吃东西去了。 贾宝裤、林黛裤、薛宝裤。 你们就没好好看，人早就在里面写过《红楼梦》里面有一段评价林黛玉的话，说了。黛玉面庞身段和三姨不差什么，一肚子文章，只是一身多病，这样的天儿还穿夹的，出来风一吹就倒了。他说的这个夹的，就是说的古人穿的那种夹衣。 那跟秋裤有什么关系啊？ 夹衣夹裤啊，就是秋衣秋裤啊。 哦， 就是林黛玉穿秋裤。 您说这好像是一俏皮话似的。 我说的这个夹衣就是带一字边的，再加上一个夹克的夹啊。 哦，那不是说咱们说的那种夹的衣服， 不是外穿衣，是内穿衣，这个夹衣。 哦， 林黛玉穿秋裤， 在那个时候夹衣就是普遍的秋冬装。 嗯， 反正现在呢，你们也都是主动穿秋裤的人了。我估摸呢，你们要不然就是真怕冷，要么就是孝顺。 孝顺。 小的时候你拧着脖子冻得哆嗦也不穿秋裤，现在你也不用你老妈强迫了，自己乖乖的穿上秋裤了。连你妈都夸你是王家秋裤好儿郎。 我们这一听我们家卖秋裤的， 你就叫王，你就叫王裤郎。 我不是叫王裤衩。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多联络多接洽。

情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娘娘急驾！ 怎么了？ 电瓶没电了。 打开中国人保 APP 找救兵。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 APP 绑定车辆，一键呼叫救援，实时查看救援车位置。赶快下载中国人保 APP 吧。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国贸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莲石东路、莲花池东路、莲花池西路一线，阜成路定慧桥区的进京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能见度不错，风力不大，登山气象指数为3，比较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空槽影响，扩散条件一般，大部分地区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今天的气温在7到0度之间，白天风寒气象指数是2，感觉较冷，夜间风寒气象指数是3，感觉干冷。今天光照一般，空气质量尚可，晒太阳气象指数为3，比较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金子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 小花小筑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车上家里院。 快来姐姐酒吧里。你们现在知道有个动词叫撩吧？ 撩，我这以前也知道， 撩 是把这东西，你看门帘啪先往起那么一弄就撩。 以前我跟您老在一块儿，经常撩您被子， 那叫掀。其实撩和掀差不太多， 撩被子嘛， 撩就是动作大一点，唰快一点撩。 对。 我在琢磨怎么跟你们说这话，因为我怕一说你们就激动。 怎么？谁把谁撩了？ 哎，这词用得好。这个词好，当然现在这个撩有了引申意义，就是指的是谈恋爱的一种技巧式的，对吧？ 勾搭， 对对，勾搭套近乎或者差不多这些词吧。 嗯，统称。 你们有没有碰到就是一些不会撩你们的人？ 撩我们干嘛使？谁撩？ 撩， 就愣撩的是吧？瞎撩，瞎撩白扯， 胡诌白咧。 一般都是男的要主动撩女孩， 在恋爱当中，男的主动性要强一些，是吧？ 好像这个词汇本身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特指， 啊， 就是男的跟女的，这叫撩， 啊，对对对， 女的跟男的那就不叫撩了。 不啊，也反过来是可以的呀。 是吗？ 对呀，比如说是妹子还是汉子的，就是差异就来了嘛。 那要是被子呢？ 撩被子， 哎， 那你的目的是什么呢？撩被子，反正就是不会撩，就是说不会表达感情的人呢，如果说硬要表达，有可能闹出一些笑话。 嗯， 很正常嘛。 您比如。举一个自己的例子， 我们都还行，没有出的过这种出现过这种问题。谁？你知道谁出现过？ 被撩啊！ 我倒是依稀记得，好像家宝高三的时候吧，喜欢一个女孩。 你看我这个日程啊，这个高三是最忙碌的时候。 你看那次是 那也不妨碍你喜欢姑娘， 准备高考的时候， 特别是体育课，几个班一块上的。 哎， 那自由活动的时候吧，家宝不知道从哪儿找到了一辆破自行车。跟那女孩说要带人家逛校园， 你等会上体育课拿破自行车带姑娘逛校园， 可不是，人家说家宝没谱呢。 首先说那姑娘得跟你一块儿逃课， 对 对 啊，再一个 还不逃远一点，还要逛校园，在老师眼皮子底下这么撩， 哎，就位给他们看，就位给他们看， 好， 这能才叫撩。 女孩不同意， 那正常，这好学生， 我这么大的心气儿，最后女孩不同意， 就以这为结束，对吧？没撩上， 这家宝求着你，恨不得给人跪下来了。 哎呀， 女儿可怜他， 行吧， 你还是答应了， 还是答应，说明他还是想去。 家宝骑着自行车经过一下自己的班，想向同学们显摆一下，开心呢、扯着嗓子呼朋唤友，在学校里， 我是印度人， 这还上着课呢。哎， 四班的赵大勇， 哎呦， 五班的大头都在吗？ 我呀是不打算再往下念了， 这学生跟他关系不错的是吧？ 连老师带同学都从这窗户那儿伸出脑袋看。 是上体育课的吗？他都在屋里上的。 没有，他叫的是别的班的嘛。 好嘛。 然后呢，这时候家宝可来绝技了 连人带车一起摔进了学校的绿化带。 我是给大家表演杂技呢，是怎么的？再一个，你在我喊这么多人的时候，这姑娘愣能坐住了啊？ 姑娘也骂你 啊？ 我说我不来，你别让我来。 哎，我听这词儿熟啊。 不是你喊人，姑娘怎么就坐不住了呢？ 对，就这多丢人呢。 他觉得他一张嘴，姑娘就先喊着。 啊，跳车了。 好，我一张嘴就先含着。 你说你牙不好 啊？啊，我那时候是戴着牙套的，没摘呢， 也没特别不好，就是不齐。 哎呀，我这什么模样啊？要不我骑 不是那种左右不齐 啊？哦，上架斜着不齐啊？ 该补的补，该钉的钉 啊。 斜啊？ 锯碗了你这？ 你小柱也是，有时候欠，你知道吧？跟人家女孩微信聊天，发张自拍来。 你瞧， 人家女孩没办法，没有，现拍啊，我想看。 哎呀， 然后呢？ 女儿跟我抱怨，哎，你们胡同的营养柱怎么那样啊？ 对，听着你这种语气跟流氓似的，要是看文字可能看不出来。 就是其实我是一个很喜欢发自拍的人，一言不合就爆照，但是营养柱也不能那样要求我吧。说那个为了他重新拍一张，重新修图，专门发给他，凭什么呀？有病吧？ 可见这个人缘，我跟你说吧。 嗯， 我就不。 哎，好。 怎么地吧，你要 这女的好看不了，我跟你说，别让他拍了。 为什么呀？听哪句话听 的？你就听着，我就不。 怎么地 吧？这太肉了，这男女孩就 这。这还肉呢？ 太肉了。 那你得喜欢什么样的呀？ 啊， 不。 对， 这类的吗？ 就不。 还有一次吧，尹小柱也在微信上又去跟女孩撩去了。 嗯， 嘿，不长血。 哎，怎么不回我？ 他又问那问题来了吧？ 一直就没回。 女孩看见了以后，因为确实这一屏幕上刷掉了，怎么不回我？怎么不回我？不回我，就回了一句：“ 嗯， 宝宝开学了，简直忙哭。” 哦， 好长时间。尹小柱发了一句，你都能感觉到他的内心的那种绝望。 嗯， 你都有娃了。 嗨、哎，哦，把人宝宝说是带着孩子的意思呀、啊， 说明跟时代脱轨了， 说明他不适合用微信。 倒是王大磊跟时代还是很贴近的。 对嘛？ 王大磊撩了一个姑娘啊，姑娘说了，哎呀，包好重啊。王大磊当时顿时出现了痛心疾首的表情。哎呦喂，确实重。 嗯。 第二天的那姑娘收到了两个15斤重的哑铃，还附了张纸条。 哎呦， 昨天分开时我感到你有些闷闷不乐，但是女生一般力气都小，你并不用自卑，更不用为此难过。我想呢，我一夜没有好好睡，我觉得你只是缺乏锻炼罢了。别担心，有了这个你会很快变壮的哦。 嘿，我跟你说，以后啊，你不止一夜睡不着，你后边的天天睡不着。肯定睡不着，这怎么跟人聊天呢？ 我得赔多少哑铃？ 而且一撩人的时候，说话的语气都变了。 对， 平时都得哎什么呀，这。 哎， 我们那是写，我们那是写上的小花， 你 是愣念出来的。 对，他加强了一下语气， 装模作样的样子啊。 哎，所以你刚才说的那个微信的这个撩妹的这语言啊，它只要是不语音的话，它很容易让人误解。 不过我跟你说，不能不说，在现实的这个环境当中，王大磊还是有两下子的。 哦，有什么两下子？ 趁着他现在已经睡觉了，咱们讲讲他的故事吧。 不睡觉时候也可以听一听。 说呀。 哎呀，他醒了。 啊，他醒了，那接着讲吧。 王大磊化身贵州民族大学的一个男生。 我是怎么化身的？ 哎、这地方找着都不容易啊，上贵州大学去了。 他是民族大学的。 嗯。 在晚上9点钟。假装自己是一个多情少年， 得穿着那个民族服饰吧。 小花，那你刚才用词不准确，不能叫化身，叫化妆。 对，是你得穿着那个民族服装啊。 向另外一个贵州民族大学的女生表白， 发起了攻击， 发起了攻击啊，失败。 这女孩防御还挺好， 这结果已经告诉你了。 当时引起了围观， 嗯， 你想想晚上九点钟，正好同学们下自习的时候， 对， 往宿舍里走， 人正多的时候， 对啊，你同学们都说怎么了？刚有一个， 嘿，有一个民族文化展示。一看这一男一女，好都披着亮片儿，唱的哎，有民族 唱动歌哎， 嗯， 看看去吧， 一人一碗酒， 一会儿还有篝火，快点吧，围观啊，就看，然后被拒绝了以后呢， 还跳。 有一个化身贵州民族大学的一个叫李大红的同学， 合着我跟你假的呀。 在围观群众中有这么一个女同学叫李大红，当时是一眼就看上了这个， 哎呦， 化身于贵州民族大学 的。哎，你这么说还累不累，小花？ 贵州民族大学的这个男生王大磊同学， 哦， 怎么看怎么好， 这就叫一见钟情。 这个灯球火把之下，这位男生 亮子油松， 嘿， 这个男同学长得像量子油松， 长成点儿了。 哎呀，这个量子油松啊，然后李大红这个春心萌动了，主动联系王大磊。女生有时候也会撩男生的啊。 嗯 哦。哎，这位同学， 这个话语的语气很到位。 今日你我有缘啊，在此相会。 嗯， 我已芳心暗许，不知你意下如何？王大磊、 啊、王大磊还在跳。 王大磊还沉浸在被拒绝的悲伤当中啊、 哦、 表白失败了，一时半会儿还有点蒙圈，还是有点沮丧， 有点沮丧， 对，就是所以呢这个同意了。 这玩意不失败他也没机会是吧。 哎呀，这么轻易啊就 同意了。这叫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 哎、 柳成荫。哎，我刚才说是真事儿啊。 这哪是真事儿？我怎么不知道？ 他不是化身为贵州民族大学的一位吗？ 因为有一位真的是同学去向贵州民族大学的女生求爱， 哦、 被拒绝了，就被围观的一个女生，哎，联系上，俩人好起来。 好、哦，那很正常，被他的这个诚心所感动呗。 我猜是好起来了。 你猜不行啊！ 小花，下回能把你这主观都去了吗？ 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这个有一种病啊，我觉得小柱最近 怎么了？ 得上了。 哎呦，完了！哎呦， 你看看， 哎，怎么小柱有点什么病，给你激动成这样了？王大 不是我这痛心疾首啊！ 哦、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他得了那样的病，怎么见人呢？咱们这今后，哎呦，可说的不好听啊！你认识那小柱、啊、 感觉 得那个病了，你 看着他得这个病着了。 谁呀、 啊？你看他这幸灾乐祸的。 我也不认识治这病的大夫啊！你说我， 你不认识我自己找去、啊。 电杆子上，别介呀、啊！你这玩意儿回头再更严重了。 哎、你不想问问他什么病吗？ 啊，什么病、啊？ 万一传染的话，你 还隔离赶紧给他罩上。 就你这种唾液，你们俩这样的、 哎， 很容易第一个就是你。 等会儿我们俩唾液干什么？你说 就是这种喷放啊！ 哎呦不行，你戴面罩得跟我说话啊。 好，那么恐怕尹小柱自己还没有察觉到这个病。 哎呦坏了，怕就怕这种。自己没意识给耽误了，一看晚期。 哎，你怎么知道？确实是 晚期。 嗯、 哎呦，我赶紧给你攒点份子。 哎，这个 你还有什么没交代的？你跟我说。 不是说这快过年了，说人家不好听，不是这个意思。 是， 咱们正是过年才得说这事儿。 对，要不你年终就这样，你们家里他也不痛快，是不是？ 越拖越不好。 哎，真是。 早说， 早轻松。不是有那歌吗？早说早轻松，是这个吧？ 那是早治吧？ 哎呦，他已经不能早治的晚期了。 确实是，哎，小周，你看你 别 想 起来， 这个 别 想起来，你难过了。从小的街坊看你这样，我也不好受啊。 对， 要是我，我先感染王大磊。 别介， 那就好。 什么意思？哎，小花。 好，那么是什么病？现在呢，我来揭晓一下啊。 什么病啊？ 等。得的是晚期食道恐惧症。 哎呦，晚期食道恐惧症，你吧，就是食道癌，对吧？你又要噎嗝。哎呦，这边 对对，大爷，你耳朵得治治、 哎。 你这个病，我觉得也不轻了。 怎么了？ 你这 食道恐惧症？ 这食道吗？不是食道啊。 就是说呀，你小柱经常迟到，然后呢？ 说好了八点半集合，十一点一刻才来。 哎， 迟到以后就挨卷呢？以你为首，最在行就是骂人。 谁骂人？我有脏字吗？ 不是，最在行就是数人。 他太气人了，他约这点他不来，让我活生生站大风地里。 可真是 这天 穿那么少，站那么的冷。 等会儿，我穿套不少，汗也吹得慌。这天我穿少是我的问题， 因为你胖，你穿的比别人少。 啊，你相对那是 站那么老久，人以为往那里干嘛呢？这是 我干嘛呢？你得说说，人以为我干嘛呢？ 张着大嘴，翘首企盼，看着香山的方向啊！ 好几辆出租车停这儿，人问走吗？不走，就直勾勾的看， 俩眼捏呆呆，哎呦， 俩腿直愣愣， 对，手指头也是伸直的岔开了。腿也不会回弯了，眼睛也瞪圆，不会眨眼了，嘴张开冲着西北方向。哎呦， 小猪是报仇来了。 就算这人得了非典艾滋癌，也没有这么大症状。 谁也不敢跟他说话。 好，你说话。 这个场面确实是惊心动魄啊，所以呢，这个小柱这方面的压力就大起来了。后来弄明白了，接地街坊才知道啊，王大磊今天这样出门，准是小猪迟到了。 哦，王大磊一来诈尸那个感觉，就是我迟到， 也不一定准是。 其实像我这种聪明孩子呢，旁边有个什么便利店呀、啊，是吧？小商场我就逛去了。 我就不知道躲躲是吧？ 哎，你说大北风呲着、 哎， 眼睛连眨都不眨。哎呦，你说这什么感觉？ 不等来你跟自己过不去，就不信了。我就等你，看你什么时候来。当然这也是人好强啊。 没听说，这没有夸人好强是这样的，这要说人轴才这样的。 等我再去病房里看你的时候呢，哎，已经都是到了五一劳动节了。 哎呦，我都病了。 你要没病，你那姿势大街上站着等我干嘛？太好强了。 所以呢，你是早到好强症啊，他是这个。 听说还有这症呢？ 你是晚期早到好强症。 早到也不是好强啊，靠强吗？那是。 他是晚期迟到恐惧症，约定前的三四个小时开始心里打鼓啊，三个小时开始看表，两个小时就开始收拾。原本没多远的路呢，这小柱就担心搭不到车，所以呢又提前十分钟出去。 那还迟到啊？ 又担心路上塞车，又得给停出十分钟来。 停出十分钟来， 就是愣生生挤呀、 啊。挤出十分钟，讨厌踩点，所以呢再空出十分钟。最后呢，由于过于紧张，地址记错了。 小花，就我们俩有病，你就没病吗？ 哎呀，我一切安好，谢谢你们店家。 我觉得你有游手好闲症，造谣生事症， 晚期， 自己都看出来了。 你这至少是无期。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嘞，张家长， 街里街坊亲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哎呀，要说呢，小柱一向学习呢是给全班拉后腿的，但是呢可巧有那么一次考试，也不怎么着，居然还考了一个全年级的第一，那叫破天荒的头一回啊，全校都炸了锅了。什么啊，因小柱考第一？不可能啦、啊、真的不可能，怎么可能，不可能，满学校都是质疑的声音。 学校够乱的。 而且这几个嗓门高的还都在一块儿聊天哈， 声音大传得远。学期结业的典礼上，校长就宣布了，各个的学科都得要把第一名请到台上去领奖。小柱不是也考了一个全年级的第一吗？所以啊，校长就宣布，好，下面呢，请三年级一班的手工课第一名英小柱上台领奖。哎，就这么连续喊了好几声，校长都想放弃了。结果英小柱磨磨蹭蹭磨磨蹭蹭和后面走上台了。后来校长很奇怪，就问英小柱，英小柱同学，你是在是吧？你是不是生病了？刚才没有听清楚啊？ 不是校长，我不是没听清楚，我是怕其他同学没有听清楚。 王大磊回到家里，他的父亲问王大磊，这回期末考试，儿子，说实话，考得怎么样？王大磊说，语文46分，数学54分，共计100分。王大磊的父亲一听，好，孩子终于有进步了，语文数学成绩差一点，这共计得了100，真不错，有出息。话说王大磊在网上买了一个无线蓝牙耳机，评论时他这样写的， 收到耳机后就用了，边打电话边逛街，耳机真心不错，信号超强，听着电话逛了三条街才发现手机被偷了。 宿舍突然来了一位大妈，当然这是好几年前的事了。她扫视了一圈，盯着王大磊说：“小伙子，你谈恋爱了吗？”王大磊也吓一跳：“大妈，我没谈。”大妈松了一口气，王大磊有点纳闷了：“不是，大妈，你几个意思？”大妈淡淡一笑：“嗨，我女儿谈了个男朋友，说就是这个宿舍的，我来看看。”王大磊也挺奇怪的：“大妈，我们宿舍六个人呢，你干嘛就问我呀？”大妈想着，只要不是你，大妈就放心了。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相声新秀严家宝，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多联络，多接洽。 我要你的一切，我要你的一切，我要你的一切。